一种娱乐性的东西吧，每个星期嘛，然后学一次，然后也那会儿可能也跟邓红叶他们是一样的吧，抱着一种来试试的状态， 也是特别喜欢吧。 也应该是，但是可我想应该只能是我自己去喜欢吧，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，然后只是靠自己，然后没想到也是一考就考上了。 考上以后呢，就开始给你定到这个老档行。 对对对， 我记得他在本真的那个西城本真的那个那个少儿这个京剧培训班里，我们都在那儿兼课， 在那兼课。 那时候张老师跟我们是在一起，然后他也在，因为那个是汪锦生老师办的， 对对。汪本真老师的这个女儿，在那在一个幼儿园里办这么一个班儿，他就在那个班里学习。 那看来是张老师已经对他有印象了。 对对对， 这汪本真先生就是裘盛戎先生的多合作多年的琴师。所以呢，在京对了面是把名胡琴儿。 那这个萧萌，你这次毕业演出当中演的是什么剧目啊？ 因为我呢在六年的学习生活中，反正可能是。还是积累性的东西比较多吧，然后决定呢在大学要考取导演系，然后这次在毕业公演中呢来了配角活，就像宋江杀妻，然后里边来的是那个阎锡娇的母亲，然后不过在毕业这次这排戏中啊，然后也在班里做了一些工作，比如说像组织一些排戏啊什么的，然后借一些东西什么的，主要是还是这些为主。 这些啊，你也十七岁。 不，我今年16岁。 哦，你小一点哈。 对对对， 那你进学校的时候刚11岁左右。 对对对。 哦，非常小。其实可能也是挺苦的。 因为我记得尤其是无论是从专业还是在文化方面吧，从专业方面真的就像邓红叶说的那样，每节的武功基本功课我们都会哭。因为那真的是在家的时候父母也特别疼爱自己，没想到自己到这儿会受这么多的苦，而且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大家都打算打退堂鼓，但是那会儿是无论是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真的都是以鼓励我们，然后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就是哇哇大哭，然后老师就跟照顾孩子一样，跟照顾小孩一样。 真是这个 每学期的第一，就是尤其是初入校的第一个月，那几乎那个宿舍里头就是 哭声连篇， 哭声连篇，一个人一哭就勾起很多学生都在想家。 难怪都是孩子，在家里还都是小宝宝呢。 对， 在外边那当然就要学东西就要受苦。我想一个是你们专业课你们要学习，但是你们不同于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上初中的孩子们，你们还有文化课。 对对， 所以既有专业课又有文化课，而且文化课呢也它的进度和难度跟一般学校是。 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他们更多的是充分利用了中午和晚上的时间，还有早工。我们三个业余时间是学生现在充分利用的最充分的时间，就是利用这三个业余时间了。 确实， 所以压力很大， 压力很大。那么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像都是女生，男生没有。这个刚才呢，我在跟李菁啊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既然有女老生，咱们培养男旦没有？ 没有。 为什么呢？ 这个呢，可能还有一些，现在是。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，我记得玉敏大姐那儿收了一个男旦，我们还是考虑到他既然是男孩子，又有这个在这个什么呢，在这个很难说的一种就是在教育这方面，因为咱们现在中国还不太这个认同这个问题，在教育的，因为它是集体教育，它不是一对一的。科班呢，是因为没有女生，才都是男生，所以男孩子唱旦角。那么现在社会就是解放之后呢，就没有男旦在学校里接受正规教育。好像玉敏大姐那是第一个。我们学校呢，好像没有那个这个，好像约定俗成的问题，没有制度来。规定说不许收男旦，但是我们就这么多年中国戏校 没收过 男旦， 好像据我所知，现在上海好像是上海戏曲学院吧，他们好像也有一个男旦， 大学 啊 收了一个，对了， 常派 收了一个， 而且好像这个据说汇报演出啊什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 是，我们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个可能是一个性别问题，还有一个是教育问题，也可能是多虑。

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，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慕萍演唱的《李陵碑》。蒋慕萍私塾杨宝森，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，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。刚才呢是蒋慕萍演唱的《李陵碑》，再请欣赏张绍楼演唱的《让徐州》。张绍楼以阎菊鹏儿媳妇的身份呢，得到了阎菊鹏的亲传，在阎派传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。 潘仁生。